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5章金蛋和魔眼第80集。 斯内普低头望着穆迪，哈利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，一时间谁也不动，谁也不说话了。然后斯内普慢慢放下双手， 我只是觉得， 斯内普说，竭力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， 如果波特又在半夜里闲逛，这是他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坏习惯，应该阻止他，为了他自身的安全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 穆迪轻声说， 你把波特的利益放在心头。什么？ 片刻的静默，斯内普和穆迪仍然凝视着对方。洛丽斯夫人喵地大叫一声，仍然在费尔奇的腿边探头探脑，寻找哈利身上泡泡浴香味的来源。 我想回去睡觉了， 斯内普突然说道。 你今晚只有这个想法最合理， 穆迪说。 好了，费尔奇，你能不能把那只金蛋给我？不行， 费尔奇说，一边牢牢地搂着金蛋，就像搂着他的头生儿子。 莫迪教授，这是皮皮鬼偷东西的证据，这是他从一位勇士那里偷的，是那位勇士的东西， 穆迪说。 拿过来吧。 斯内普一言不发地快步下楼，从穆迪身边走过。费尔奇对洛丽斯夫人发出咂嘴的声音，猫茫然地又注视了哈利几秒钟，才转身跟着主人走了。哈利仍然急促地呼吸着，听见斯内普顺着走廊远去。费尔奇把金蛋递给穆迪，也走开了，一边还低声对洛丽斯夫人嘀咕： 唉，没关系，亲爱的，外面一早就去找邓布利多，告诉他皮皮鬼干的好事。 一扇门砰地响了一声，现在只剩下哈利和穆迪面面相觑。穆迪把拐杖拄在楼梯的最底层，费力地往楼梯上爬，朝哈利走来，每走一步都发出一个空洞的声音，噔。 真够危险的，波特， 他低声说。 是啊，我谢谢你， 哈利有气无力地说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 穆迪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火点地图展开来。 霍格沃茨的地图， 哈利说。他希望穆迪赶紧把他从楼梯里拉出来，他的腿疼得要命。 梅林的胡子， 穆迪瞪着地图低声说道，那只魔眼疯狂地乱转。 这一张地图可不同一般，波特。 是啊，它很管用， 哈利说，他已经疼得眼泪直流了。 穆迪教授，你能不能帮我一把？ 什么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 穆迪抓住哈利的双臂用力一拉，哈利的腿从那捉弄人的台阶里解脱了出来，他爬到上面一级台阶上。穆迪仍然盯着地图。 波特， 他慢吞吞地说， 你有没有碰巧看见是谁闯进了斯内普的办公室？我的意思是在这张地图上。 我看见了， 哈利承认道。 是克劳奇先生。 穆迪那只魔眼嗖嗖地在地图上来回扫动，他突然显得很警觉。 克劳奇， 他说。 你能肯定吗，波特？ 绝对肯定， 哈利说。 哦，他已经不在了， 穆迪说，眼睛仍然在地图上扫来扫去。 克劳奇，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 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盯着地图。哈利看得出来，这个消息对穆迪来说意味着一些什么，他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不知道自己敢不敢问穆迪，他有点害怕穆迪。不过穆迪刚才帮助他躲过了一大堆麻烦。 穆迪教授，你认为克劳奇先生为什么要搜查斯内普的办公室呢？ 穆迪那只魔眼从地图上抬起来，牢牢地微微颤抖地盯着哈利，这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凝视。哈利感到穆迪在审视他，在考虑要不要回答他，在考虑告诉他多少。 这么说吧，伯特， 穆迪最后小声说， 他们说风眼汉这老家伙一心痴迷于抓黑巫师，但是我跟巴蒂克劳奇相比简直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。 他继续盯着地图，哈利急不可耐地想了解更多的情况。 穆迪教授， 他又问， 你认为这件事会不会和也许克劳奇先生认为有一些异常的， 比如什么？ 穆迪尖锐地问。哈利不知道自己敢坦白多少，他不想让穆迪猜到在霍格沃茨以外还有人向他提供情报，那会使穆迪提出一些牵扯到小天狼星的问题，很难回答。 我不知道， 哈利含糊地说， 最近总发生一些怪事儿，是不是？预言家日报上写着呢，世界杯赛上的黑魔标记还有食死徒什么的。 穆迪那两只不对称的眼睛都睁大了。 你是个目光很敏锐的孩子，伯特， 他说。那只魔眼又转了回去，盯着火点地图。 克劳奇大概也是这样的思路， 他慢悠悠地说， 很有可能。最近风言风语的有一些古怪的谣传，当然了，利塔斯基特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我想这是许多人惶惶不安。 一丝阴森的笑容使他歪斜的嘴变得扭曲了。 要说我对什么事情恨之入骨的话， 他低声道，不像是对哈利说话，更像是在自言自语，那只魔眼盯着地图的左边的一角， 那就是让一个食死徒逍遥在外。 哈利愣愣地望着他，穆迪的意思难道真的是哈利所想的那样吗？ 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伯特， 穆迪以一本正经的口吻说。哈利的心往下一沉，他早就知道是逃不过去的。穆迪肯定要问这张地图是从哪儿弄来的，因为这是一件令人起疑的魔法物品。如果老实交代地图是怎么落到他手里的，不仅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，还会牵连他的父亲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，以及卢平教授，他们上学期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。穆迪在哈利面前挥动着地图，哈利鼓足勇气做好了准备。 这个能借我用用吗？ 哦， 哈利说，他非常喜欢这张地图，但另一方面看到穆迪没有追问地图是从哪里弄来的，他又感到松了口气，而且毫无疑问他还欠着穆迪一份人情呢。 行，没问题。 好孩子，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， 我可以拿它派大用场，这大概正是我想找的东西。好了，上床睡觉去吧，伯特， 快点走吧。 两人一起走到楼梯上面，穆迪仍然在仔细研究地图，似乎这是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宝物。他们默默地走向穆迪办公室的门口，然后穆迪停住脚步，抬头望着哈利。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当一名奥罗，宝特？ 没有， 哈利说，感到很吃惊。 你需要考虑一下了， 穆迪说，他点着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哈利。 真的？顺便说一句，我猜你今晚不会只是拿着金蛋散步吧？ 不是， 哈利咧嘴笑着说， 我在琢磨线索呢。 穆迪朝他眨眨眼睛，那只魔眼又疯狂地转个不停。 半夜溜达是不会给你什么灵感的，鲍特。明天早晨见。 他转身进了办公室，一边低头钻研火点地图，一边回首把门关上了。哈利慢慢地走回格兰芬多塔楼，一路沉思。斯内普、克劳奇，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？克劳奇既然能够随心所欲地溜进霍格沃茨，为什么又要装病呢？他认为斯内普在办公室里藏了什么呢？还有，穆迪认为他，哈利，应该成为一名奥罗，这个想法真有趣。然而，十分钟后，当哈利把金蛋和隐形衣放回箱子里，自己悄悄钻进四柱床时，又想，他还要检查一下其他奥罗身上有多少伤疤，再决定以后当不当奥罗。